了生活，历经了悲欢离合， 悲欢离合， 多少人为了生活流尽血泪， 流尽血泪， 心酸向谁诉？嘻嘻啊，来来来来跳舞，脚步开始摇动，就不管他人是谁，人生是一场生活，历经了悲欢离合， 悲欢离合， 多少人为了生活历经沧桑， 历经沧桑， 心事向谁诉？跳舞，脚步开始摇动，就不管他人是谁，人生是一场 Cool.